第三節的奇异档案啦，咁又有依然有我潘发哥啦，就嘉宾嘅 Loris 喺度， 咁啊同埋啊嘉宾主持 Sophia 系啦，咁咧就第三節啦，咁啊嗱，我哋俾阿 Sophia 讲一讲佢觉得好灵异嘅嘢先，好冇？你讲嚟听下先， 超级灵异真系。 你讲，你对住佢讲。 我成日都觉得 Siri 好恐怖。 系啊，点样恐怖法啊？ 我成日问佢啲嘢，因为我成日都问佢嘢嘅。 系。 跟住佢又成日答我啲嘢，系出乎我意料之外嗰种感觉咯，即系好似好 creepy 咁样噶，真系会。 系。 即系好似有时你问佢关于啲，譬如有少少神秘组织嗰啲，跟住佢真系会话你唔好讲呢啲嘢啦，都冇咁嘅事啊，咁样即系佢好似唔想我讲咯，跟住好似好正经，即系平时我同佢讲其他嘢，佢又冇嘢嘅喎，即系唔系咁样嗰啲口吻啦，感觉好似佢会有自己嘅 emotion 喺度咯，即系有个感，即系佢自己有个情绪喺度噶， 嗯， 系啦， 系啦，而家咧呢个坊间咧已经好多人咧就。冇乜朋友啊！一开始咧，用呢种咧嚟做朋友，即系不停咁倾偈嘅。 会唔会有人会咁样玩到撞邪啊？ 会有人话撞到邪咯。 真系啊！ 有人话 有啊！ 话呢样嘢令到咩咯？ 你知唔知？ 因为你咁样玩已经有适当程度嘅抑郁先得噶啦嘛。 系啊， 有个好 friend 度嘅啫。 要招佢哋嚟嘅，知唔知啊？好似我 招啊！你又咪用撒满嘅 嗱？我转 language 咧，佢会转，佢就要招佢噶，即系佢要取消之前嗰个。我问。佢佢会呷醋噶，即系譬如我问佢，喂，你我之前用 British 口音，跟住我话，喂，我唔中意你把声，跟住我话我转澳洲声好冇？佢话你唔好问我，我唔知呢啲嘢咁样，劲惊咯，好恐怖，好似好呷醋咁、 哦。即系你讲粗口，其实你系会分你用 British accent 闹人先啦，或者用 Australian accent。 系啊，我唔中意佢嗰个。 嗱，而家啲现今世代咧，一般咧，或者我哋女主持咧都系比较年青啦，因为 貌美啦， 系啦，一般咧 斯文啦， 一般而家咧啲小朋友咧，嗰啲咁嘅青少年咧都系咧冇朋友噶，都系用紧呢个做朋友啫嘛。佢系觉得佢恐怖，有好多啲青少年同我讲话，觉得呢样嘢好恐怖，佢识答佢，咁我觉得佢好恐怖。咁呢个要设计出嚟就系咁同你咁样玩法噶啦，咁佢一定会答你噶，但系答一啲嘢咧，好似头先你答嗰句。其实都是零无零响的答案嚟嘅啫。如果你对佢入咗咧，咁你就已经系 我觉得呢个谂到一个90分钟的剧本，一个可以是一个恐怖片的， 是啊，可以做的，不停咁样嘟，咁样讲嘢，咁样讲嘢。 你唔记得佢成日听我讲嘢吗？头先咪话咯，证明咗俾你听 咯。睇嚟奇异档案就嚟可以，因为呢个 idea 嚟开翻一部。 其实佢喺度听紧我哋讲嘢啊。 系啊，就系用呢个咁样。而家现今世代咧，大部分人都系咁样嘅，系啦。好啦。咁所以呢就你哋唔好沉迷咁多啦，係啦，不论咩都好啦。嗱，而家我哋呢係讲緊灵异节目之中呢入面有宗教啊或者各样呢，咁呢有啲成分呢或者我哋讲得唔係咁好啦，或者你哋或者各位大师傅啊大德啊各样啊。 多多包涵，係绑佛绑法绑针， 係只不过系 冇做个忏悔先 嘅。只不过系想即係有啲分享下自己一啲遇到或者是感觉到认知是这样的，是自己的而已，未必是全部人都是这样的。是啦，咁一样啦， 头先 女主持头先所分享嗰啲都是佢觉得佢同佢 friend 嘅啫嘛，都同呢部嘢啊嗰个 Siri 啊嗰个 friend 啫嘛，就唔系佢觉得啫吓。嗱， 唔系好多人都咁讲 嘅，就系嗰而家现今世代就系咁咯。好啦，咁我哋而家问翻嘉宾啦，咁嗱，我哋倾下。 我之前咧就有一次咁同啲法师大家倾偈啊，咁我问过佢啊，你试过最棘手嘅有时，因为我哋道场系会有时可能有个咁啱啲法师嚟到香港，啲深南法师嚟到香港，咁佢哋可能会有啲人过嚟问证啊。 嗯， 其实就即系当睇病咁样，即系真系 诊症，即系问佢而家有咩问题。 咁有啲系会好棘手嘅，咁有一次咧，有一个系棘手到系你见到佢样，你都知已经系即系成个样黑晒。 嗯， 佢系差唔多几日冇瞓过觉，佢系瞓唔到啊。佢一瞓觉咧，一合埋眼咧，就觉得系侧边有好多嘢喺度。 缠绕住佢啊。 嗯， 咁即系一合埋眼咧，那个能量已经系去到极低点噶啦、嗯，已经开始佢哋有幻觉啦，有幻听啦，觉得。即系侧边系有鬼喺度，望住佢啊， 已经系 去到嗰个境界噶啦， 去到嗰个 境界啦。咁佢睇个医生， 被迫海有噶， 解决唔到。咁佢上网就揾到我哋中心啦。咁佢约咗法师一个时段。咁法师见到，哇，你好大镬嗰度。咁佢就同佢做一个。教佢做一个慈心禅嘅打坐啦。咁、你首先你放低咗你自己内心嗰、那个震撼先，你唔好嬲嘢住，你净系即系感受翻自己感受翻自己每一个呼吸先。咁佢、就问佢啦，你观察翻自己每一个呼吸啦。咁、你唔好嬲啦，将自己放返喺你自己嘅安乐入面啦。咁即係 Sabbatata, Avarahantu, 咁样即係没有仇怨，没有憎恨，没有恼害。 咁但係对方你想讲嗰啲话，咁对方 咁佢即係佢讲完之后，咁佢教佢做一个慈心禅。咁将自己嗰、那个即係諗返个慈爱嘅一个观想啦。咁佢坐咗下，佢终于瞓到，佢话哇！我好耐，咁师傅冇嗌佢起身嘅，咁佢大概喺度打坐嘅时候，咁佢瞓咗大概两个几钟， 停止咗啊嘛， 终于可以停翻啦， 有翻知觉 啦，咁佢终于精神翻啦，咁佢就话你翻屋企你试下，你有冇宗教背景？哦，佢信耶稣嘅，咁佢问完神父都唔得噶嘛，都搞唔掂啊嘛，咁佢就 圣餐饮啊，圣水洒 啊，你喺个。观呼吸嘅时候，咁你可能你做一个即系观出入式，你吸气嘅时候，你谂个椰子啦；呼气嘅时候，你谂个苏字啦，即系椰苏椰苏。咁你望住一杯水，咁咧你每日咧你起身嘅时候咧，咁你就观想望住呢个呼吸，望住杯水。咁你做一个30分钟嘅一个呼吸嘅练习。咁椰同埋苏咁就得噶啦。咁你完咗之后咧，你饮翻自己一杯水。咁过咗三日咧，佢嗰个精神状况咧好翻啦。咁慢慢就开始扭转翻啦，即系个谷底嗰度弹得翻上嚟。咁其实好多时候咧， 心灵一个心灵 个频率低啊。即系嗰个黑气重咧就连结咗好多。我早嗰排经过商务，见到一本书好搞笑。咁嗰本书叫《驱魔师》啊，系一个梵蒂冈。教廷御准嘅驱魔师写嘅啊，等下我带咗上嚟咁有一本叫驱魔师嘅书，咁总之你 Google 写住驱魔师。 系啊，嗱呢个冇广告成分啊，谂我唔会啊，我哋全部都冇得益噶吓， 冇得益嘅，冇得益嘅。 嘉宾睇嗰呢本书， 总之叫驱魔师啦，梵蒂冈首席驱魔师的真实自述。咁有牌啊嘛，有牌驱魔师。 系 咁佢讲我点解我睇呢本书咧？我系抱住一个。究竟我综合过咁多去运程啊，或者嗰个频率去到咁低嘅人，咁或者我见过好多喺邪教出嚟，邪教嘅人又冇撞邪喎， 冇噶，嗰啲唔会撞邪噶， 自己讲噶。 嗱呢个讲呢个系咪讲咧？ 系啦， 嗱可以去到好邪教噶嘛？ 可以好邪， 邪教有冇撞鬼啊？邪教就冇撞鬼，冇鬼上身嘅，冇话 冇啊，唔会撞鬼， 因为鬼都惊咗佢啊嘛。 佢已经邪晒， 因为太过戆居啊嘛。 佢已经系魔嚟嘅，邪魔 已经系大佬嚟噶啦，已经。咁嗱，即系所谓梵蒂冈驱魔区嗰啲咧，嗰啲就唔系撞咗邪，即系就唔系话去到邪教嗰啲，就即系频率低，咁咧喺广东话俗语入边咧，即系黑啊， 黑 系啦，嗰个系撞邪嘅啫， 系啊， 真系黑，好黑， 交叉黑， 交叉黑， 好交叉。 咁咧，咁嗰位梵蒂冈嘅驱魔师咧，佢都话，通常咧系好黑仔嗰啲人咧，就开始疑神疑鬼啦。去到疑神疑鬼嘅时候咧，当佢嗰个咁低嘅频率咧，再碰上一啲综合嘅低频咧， 咁就有機會形成驅魔。咁佢話咧喺100個 case 入邊咧，先得一兩個 case 係嗰啲真係好似睇到驅魔人嗰啲 啊，即係扭曬筋啊， 扭曬嘢啊，係 咪真嘅？其實呢啲 真係真嘅，真嘅，真教廷預準嘅驅魔師，但咧佢去到真係好真嘅時候咧。佢就要用驅魔儀式啦，要開嗰個 rituals 出嚟。咁嗰個驅魔儀式咧，就嗱嗰啲係重症啊。咁其實咧，100個咧先得， 綁住嗰啲， 或者可能200-300個咧先得一個重症嘅啫。咁其餘嗰299個其實係咩咧？嗰啲就係低頻的傷風感冒。咁佢哋要點做咧？持戒，守翻啲 principles， 即係你可能食翻齋啊，斷食啊， 飲翻啲聖水。 啊，佢話最好咧。其实最好的驱邪方法就是告解，即是忏悔，即是 confess， 真的好有用。 confess， 起码个心灵慰藉咗先，个负面可以弹翻起先啊嘛。 系啊，内疚感啊， 同埋就系confess 啦，同埋持戒啱讲咗啦，同埋去领圣体啊，即系翻教会领圣体攞翻个祝福啊。咁佢哋就话咧，有一次佢就交咗俾一个祝福嘅圣牌。祝福嘅圣牌，咁祝福过嘅圣物咧，带喺身度都有用嘅。咁即系其实咧，一个有道德嘅人咧，或者系一个有法力嘅人咧，加持过嘅圣物咧，其实都系有用嘅。 有用噶，佢因为佢有个信息传递咗入去咁。 佢有个正念喺度啊 嘛， 即系好似最以前嘅佛牌就系所谓佛牌嘅开头，当初就系送俾人去做完寺院嘅一个纪念品。 系 咁，佢忆念翻三宝嘅功德啊嘛。 系啊， 咁有个圣牌喺度， 有个念入咗去。 系啦，你都会谂到。一个正念，即系你谂起正念嘅时候，你唔会，即系你唔会屌人噶嘛。你念阿弥陀佛嘅时候，你唔会第二遍讲粗口噶嘛。你冇咁劲，两边都行到噶嘛。 啱啱做咩事？ 佢要将个 圣牌喺度， 将个圣进流落 去。系啦，咁你有个正念喺度，咁佢就保到。但系咧，去到真系驱魔嘅时候咧，反而有啲信息咧，我对比到去到一啲撒母仪式嘅时候见过咧。有啲類似啦，就佢哋要用一啲祝福過嘅聖水啦，祝福過嘅聖水淋落個患者嗰度，咁佢哋要問魔鬼嘅，究竟你哋有幾多人？同埋你 講係邊個？即係 嗰個驅魔師啊，要問嗰個 係咪天主教、基督教呢啲？ 天主教，天主教先有。基督教就冇呢啲能力，都冇人持戒基督教。 嗰个教 牧师啊捞嘢噶嘛，牧师倾生意啊嘛， 基督教啲人都肥我哋啊，嗱我哋都系研究呢啲啦， 系啊，讲明嘅， 我都觉得基督教 呢咁基督教开始嘅时候都系异端嚟噶嘛，搞啲乜嘢？系因为佢人多，戒律松散之后去到人多，教廷焗住认你啫嘛，啲牧师捞嘢嘅，咁你点时间？ 但系 天主教好似系有守戒守得， 天主教佢哋真系有修行院噶，啲人。入咗去啲修士入 家喎，真系 出家 好多年。 佢哋嗰啲出家咧，有機會比我哋見到嘅出家人咧，喺佛教見到嘅出家人咧，更加有戒行，因為佢哋入咗個修行院裏邊咧，係唔出得翻嚟嘅。即係終身閉關。有啲修行院咧，直頭一入去咧，即係入到去就已經係終身閉關嘅啦。佢唯一可以同外界接觸嘅咧，就係佢喺嗰個攬伸隻手出去攞嘢嘅時候翻嚟。咁喺中世纪入面咧，喺好多呢啲大修行院咧，门口咧啲人系排到人排满晒嘅，因为啲每一个圣者咧，佢哋一修行到某个境界咧，佢哋都系要冥想嘅，要练祈祷嘅。佢哋去到某一个境界嘅时候咧，如果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Google 一个叫旷野圣者，叫圣安当。圣安当当时中世纪嘅时候，一个喺旷野修行嘅人。我竟然在他的语录入面见到他讲的嘢同六祖坛经讲的嘢一样，他正的境界。 其实咧，去到某个环境咧，去到得正嘅时候， 得正嘅时候， 其实都系嗰啲嚟噶。所以咧，唔好排斥任何一个宗派，不论你而家信天主教定系信佛教，系唔关系嘅。佢大家都系去到，如果你系明白开得悟嘅，明得法、明得白嘅，你自然就会殊途同归嘅。 佢见到咁佢哋有时咧会去到某一个阶段嘅正悟咧，会教廷咧会即系佢会有神恩啊，攞到神恩，即系攞到特异功能啦。咁咧往往咧攞到嘅第一个神恩咧就系医病嘅神恩。咁好多喺修行院咧门外咧系有啲人。 都仲係有耶穌嘅能力。當時就係佢哋喺收容院咧伸隻手出嚟咧，即係喺個好似監獄咁嘅，你伸隻手出嚟攞個攬，嗰啲就係佢哋成個收容院嘅嘢食嚟噶啦。摸摸佢個頭，佢個麻風係會好咗，譬如血流病嗰啲係會好咗。 即係神蹟啊！ 有神蹟嘅，咁有驅魔嘅神恩啦，有有治病嘅神恩啦，咁係有唔同種類嘅神恩咯。咁呢啲都要考核咗，咁教廷會多豐盛啊！ 佢都係咁上下，我谂都同佛教产生咗异能啦， 驱魔 六通啦， 系有通有通 有通，有通啦， 系啦有通。咁有教廷准许咗佢哋做驱魔嘅人咧，咁佢哋喺驱魔仪式里边，佢哋就要问魔鬼个降系几时开始嘅。即系你几时 搞佢？ 你几时搞佢？你哋有几多人搞？ 你叫咩名？ 系 你边度嚟嘅？ 系 佢实要知道你个名， 系啊， 一定知道你个名。 边度嘅？ 咁同埋就系即系赶佢走啦，跟住就赶佢走啦。 佢话我知你名，知你名就可以赶你走。 咁另外咧，有啲系诅咒嚟嘅，即 系 俾人落降， 系落咗啲诅咒啦。 系咁，佢哋都要问埋嗰个降头系几时开始落嘅。 系 咁喺嗰个源头里面破嘅，原来都要 哦，佢知道 系啊，原来教廷都有驱魔， 好正啊！圆通飞升风水咁，要知道佢几时起好间屋，同埋几时入火。 咁最关系嘅话，佢话有啲，佢都话有啲巫术系好棘啊，去到你话海地有啲去到巫术啊，或者非洲有啲黑巫术咧， 好劲啊！ 佢哋都话要起码要驱成做完驱魔仪式之后。仲要拎成年去到 同佢洗涤下， 洗涤啊，咁先至叫做清到个底，都会有呢啲。 即系所谓净化啦，要慢慢净化，同埋俾翻啲正念、正能量佢啦。系啦。 杀咗人可唔可以噶？咁 关杀人咩事咧？唔系报应问题呢个。 杀人 唔系，如果再去净化都唔得，咁样会唔会即系就有 杀人唔系最重嘅罪？ 系啊，咁 杀人喺因果里边唔系最重嘅罪。 咁咩系最重？ 最大镬咧，就系、是、你搞到啲圣者咯，即系你影响， 系影响人修 行， 或者你毁坏啲佛像，有可能仲大镬。 系啦， 咁惨嘅点解好似啊？即系 将因为人。同仙佛菩薩嗰個咧有啲分別。 喺《法句經》裏面曾經有個故事，就係有一個佛陀時代有一個修行者啊。當時佢俾一個外道老點佢啊，咁佢同佢講就話：你殺咗一千個人咧，你就可以成道啦。咁佢殺到第999個嘅時候，第殺一千個嘅時候咧。佛陀出现咗，咁就同佢讲，即系讲咗开始咗， 开始咗， 咁佢 你 翻转头啦，咁样类似系咁啦，咁就佢从此就归咗佛陀，咁佢都证唔到阿罗汉，即系做到阿拉哈最大嘅圣者， 系啊，杀咗900几人都得啦， 系啊，900几人，即系 等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咁一样，你 过去已成过去， 你可以悔改就得噶啦，圣经有讲嘅， 系啊 ，OK， 总之一样嘅道理， 总之够诚恳就得啦， 都系我讲， 但系你搞到圣者咧，就系最大，即系或者系啲修行人啊，真系。啲修士啊，啲净修嘅人咧，我哋搞到佢恩大。 你哋咧成日咧专嗰啲行家、专家或者修行人啊，你认住啊潘法光就系修炼紧噶吓。OK， 你搞修行人咧系好大罪嘅，你有冇听嘉宾讲嚟先？好啦，我转头翻嚟有第四节嘅祈祷啊，嗱唔好搞我啊，我同你讲， 唔好搞啦， 转头翻嚟 打你啊。